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了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y 財嚟交月費添。 買定樓去英國，雲遠海外物業投資幫到你。我哋有長期展銷廳，有專人為你代辦 BNO 五加一移民海外投資賣樓或租樓，一站式服務為你解決所有疑難。買機票仲有機會拎到優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第二諗首先要道歉先啦，就頭先啊讀咗阿周，讀咗阿周小姐個名啦，咁啲網友指穿咗，咁啊其實一件好瘀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就周恆同嗰段咧，其實我哋要做過重頭，要更正翻，即係改翻啊。咁所以就今晚咧就嗰個出個嗰個節目嗰、那個 重温 就會比較遲少少，希望技術人員就早少做啦。咁啊，呢度即係再次向阿周小姐道歉先啦，因為太咩啦，太忙型啦嚇。咁啊，未講呢個之前，有一個想問你話，原來我哋而家個理事力場仲係發揮緊作用喎。 係就好強勁添，即係你見到咧嚟到就一個八字咁兩邊走咗去， 大分平咯， 係 即係中間一定有啲力場喺度， 係咁去咗左邊嗰個咧，即係右邊嗰個咧就聽日就到台灣啦，咁我就會影響好犀利，或者係甚至掃到上去依個係上海再上去嘅，咁你連左邊嗰邊啦，就喺東南亞邊咧，就會影響到泰國，甚至影響埋緬甸嘅。即係預計去嗰個， 佢邊度入到咁入啊？ 去嗰、那個，佢嗰兩個風都好強大嘅， 好強勁嘅。因為而家啲風咧就唔係講笑噶啦，因為個全球暖化啊嘛。 咁即係嗱，喺依邊吹一般嚟講，緬甸咧就會係喺印度洋嗰邊入嘅，即係孟加拉嗰邊索嚟啦。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嗰、那個即係颱風嗰個範圍都似。都幾大下，咁啊會掃到嗰邊啦，希望咧就唔會影響太大啦。咁但相信都唔會影響太大，因為你仲要經過咁長嘅地方，過埋泰國先去到依個緬甸。咁只不過我今 入到去都散曬啦。 只不過我今朝睇到嘅即係報道咧，就係話緬甸嗰邊啊，個風咧都會即係有警報啦，個風都會到嗰邊咁樣。 好，最新消息原來阿富汗政府係取消咗九一就職典禮 啊！ 好，即係證明一樣嘢啦，即係美國佬仲有少少料到嘅。 嗱， 咁點解咧？因為咧，佢而家仲揸住阿富汗嘅政府嘅喺美國嗰啲金庫， 係好似話冇多幾十億美金。 但係你塔利班冇水嘛，落水嘛。咁你卡個中國頂唔住噶嘛？ 咁好似最新都幾千萬美金爭，仲爭好遠。 係啊，好啦，咁嗱就張生講就而家緬甸發生情況。嗱，緬甸嗰度咧，我哋喺禮拜三嗰陣時候其實已經收到消息啦。就係佢哋而家嗰個聯合政府已經即係宣布要發動一個總攻擊， 全面 嘅，但係未埋牙嘅。 是 因為而家仲係咩？但係佢叫嗰啲市民就冇咩，冇外 出啦，唔好去遠方啦， 冇遠方嚇。 咁咧，依家我哋就會係再即係再報告依下。好啦，咁咧就首先講下啦。咁一啲就係即係比較第二消息先啦。嗱，咁我哋睇一張圖先，第一張圖。依、這個咧係啲女士嘅用品啦，即啲衞生用品啦。嗱，咁咧依一個咧係乜嘢咧？咁就係一啲台灣嘅善心人士咧，就委託緬華，即係緬甸嘅華僑咧，啲華人咧就安排海運，就將依個女用嘅衞生棉啊，去運到去緬甸，就俾有需要嘅人，因為嗰邊嚟講咧，即係好多時候係話喺依半年嚟，大家個經濟環境啊，咁就好多人咧即係。 買唔到呢啲咁嘅用衛生用品嘅。咁咧去到邊就要揾人分發㗎。咁嗱嗱喺過往，因為緬甸都係比較傳統啲嘅一啲國家。咁佢哋嘅男士咧，其實就唔想碰，係忌諱唔碰呢啲用品嘅。但係今次咧，咁即係到即係比較一個係即係緊急嘅狀態啦。咁啲男仔咧都話啦，誒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唔即係唔會忌諱呢啲事情啦。咁佢哋咧都會係將呢啲咁嘅用品咧係送到有需要嘅人士手上嘅啊。嗱，咁咧跟住落嚟啦，就係另外信息咧，就係喺應該琴日嘅，咁一個叫道德貿易倡議組織啊，呢個 ETI 就呼籲從緬甸採購產品嘅品牌同埋零售商咧，應該即刻重新評估佢哋緬甸嘅業務嘅。咁呢個組織係咩嚟嘅咧？係一個國際性嘅品牌組，由國際性品牌公司、零售商工會、運動團體同埋一啲慈善機構組成的聯盟嚟嘅，咁啊致力改善全球供應鏈的工人的工作條件，啊，即希望就唔會有童工啊、啲勞工嘅，即係奴隸嘅奴啊、勞工嘅出現，啊，咁咧係喺之前咧，另外一個組織全球工業工會咧，就同埋喺緬甸嘅附屬組織啲分會啦，咁喺上個禮拜咧就已經係呼籲緬甸嘅。對呢個緬甸軍方咧係實施一個經濟制裁嘅，咁就要求外國企業由呢個緬甸撤資，咁另外呢個道德貿易倡議委員會組織咧，佢就話咧，基於呢個緬甸人民尤其而家積極抵制軍方政權者啦，咁咧就而家個情況係日趨惡化，所以咧為咗確保工人唔會失去先前賺出的工資，同確保呢個會員的企業責任啦，咁本來就唔希望咧就由制裁出現，但係亦顧慮到呢啲留喺緬甸嘅企業咧，係實際係咪同時支持咗軍方政權嘅持續嘅，所以咧佢哋呼籲喺兩者傷害取其輕嘅情況下，就呼籲咧大家咧係考慮。是制裁呢個緬甸的軍方，即或者大家考慮喺度暫時係撤資， 使唔使考慮咁耐啫？呢啲其實應該神早做啦。 咁就有啲企業仲喺度嘅，咁即係可能有啲小商人啊，咁你去叫一撤退嘅話，咁其實咧即係等於都停曬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好多外資嘅企業咧喺裡面嘅投資其實已經都停擺咗㗎啦，即係佢哋工廠都停擺咗㗎啦。但係我喺上前幾個禮拜都已經開始講啦。咁一啲對外嘅運輸咧，其實已經係開通翻嘅嚇，已經開通翻。只不過啲工人係咪開到工咧，工廠工人可唔可以到工咧，就未知嘅嚇。咁同埋比較偏遠嘅地區，啲公路咧可能咧已經係而家即係大家喺公路嘅爭奪權裏面啦，就唔會打嚟打去。喺部分地區嘅一啲咁嘅工廠嘅產品，可唔可以嚟到港口啊？咁樣或者機場咁樣啦，咁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另外一個啦，由於咧東盟大會咧就無視緬甸人民嘅訴求啊。變相承認軍方的政權嘅，咁令到緬甸人咧就日益不滿啊！咁咧喺近月嘅街頭示威裏面咧，就時見到反東盟嘅標語啊！咁喺網上咧，同我睇翻頭先我哋一張圖啦，下一張圖啊！咁喺張圖裏面咧，就係大家見到啦，就係依個喺近期咧 ，Demo Crazy 係啦。嗱，背後一東盟，咁呢個 democracy 係由乜嘢咧？緬甸嘅軍方嚟 demo 點樣一個瘋狂嘅？嗱，大家睇到第一支槍嘅刺槍上面咧，即係拮住咗只和平，一隻係白鴿，即係表示和平嘅。 拮住只白鴿啊？ 係啊。 咁呢個講香港定講緬甸嘅？ 喺個講緬甸，我哋大家監聽就唔好對合作啊！我哋講緊，我哋講緊緬甸啊！嗱，咁我再睇下另一張圖，咁一個咧係喺近期。幾乎每日的示威遊行示威裏面都見到呢一張圖嘅，咁大家攞住嚟遊行示威嘅， 咁大家會睇到啦。咁喺頭先阿台長講咗就話，喺前兩日咧就有一個係緬甸一個係好大重大嘅消息，就係話緬甸嘅團結政府啊，咁咧就宣布針對緬甸軍方嘅人民抵抗戰咧啊，已經開始啦。去敦促全國民眾咧係反抗由緬軍領導人啊敏昂萊領導嘅軍事政變嘅政權嘅啊，咁佢亦都係呼籲民族團結政府人民國防軍啊，呢個 PDF People Defence Force 啊，係瞄準緬軍統治機制嘅每一個支柱啊，即係不管係軍方、警察。定係一啲政府嘅機構，啊，同時亦都要求咧，反抗軍係保護緬甸人民嘅生命安全嘅嚇，係遵守命令同埋按照人民國防軍嘅行為準則行事，啊，咁另外就係講到啦，喺緬甸國家政治權力未回歸聯邦政府前咧，全國無限期休假啊嘅通令將一直生效。啊，咁呢個咧就係團結政府就要求全國人民咧都進行休假，就係、是、不管係啊，即係話停班停課嘅。啊，咁亦都係敦促緬軍領導下嘅地方行政人員咧立即辭職。啊，亦都係叫咧少數民族嘅武裝組織以一切可能嘅方式攻擊緬軍，啊，保持其盤踞嘅地區嘅控制。啊！亦都呼喚邊防部隊嗱，呢個邊防部隊大家唔好係都雖然都係一個係地方勢力、地方武裝力量，但係呢一個邊防軍一般嚟講都係一啲緬軍嘅一個係附庸組織啊，所以咧呢個邊防軍咧。係好多時候就係同地方軍咧係有依個衝突嘅，咁話我哋翻翻嚟依先嚇，唔要依張圖先嚇。咁咧亦都呼籲啊啊依啲咁嘅組織啦，同埋緬軍扶持嘅民團，即係好似我哋講嘅之前講嘅配數 D 嚇，或者士兵嚇，咁咧軍警啊咁嘅，我就要同人民部隊合作嘅，即係大家唔該過嚟投誠啦。咁亦都呼籲咧人民咧。啊，就係減少非必要外出，亦都加緊儲備糧食同埋醫療用品嘅。啊，咁咧，但亦都係通過即係依個話俾緬軍活動支嘅方式嚟幫助人民保衛軍，即係乜嘢咧？希望緬甸人民就係上報緬軍嘅行動嘅信息。嗱，你嗰邊見到啦，緬軍有乜嘢嘅活動係出軍營喎？咁大家咧一重一重嚟報就回報啦。咁等呢個人民防衛軍咧、保衛軍咧有所係可以做一個係相應嘅措施。嗱，咁所以咧喺近依兩日啦，大家如果係上去呢啲緬甸嘅一啲咁嘅社交媒體咧，你會發覺咧係多咗好多巨細無遺。依、这個緬甸軍嘅軍方嘅軍隊喺邊度出沒？警察喺邊度出沒？啊，由邊度由出軍營開始到去幾點鐘去到邊度？全部咧喺社交媒體咧，大家咧都係報導得係非常之詳盡嘅，係一般嘅平民老百姓做嘅嘢做緊。 咁呢個真係起底㗎喎！ 啊，冇起底係即係。 唔係啊，嗱，你咁講啊，譬如話咁都知道，咁佢屋企啲家人全部都知㗎啦，即係話。 唔係你我望住㗎嘛，咁我喺度見到我 幾時出嚟？ 我軍房喺警察或者見到警察局對面住嘅，見到有人出嚟我咪講咯。跟住喺下一條街有人見到又講咯，咁大家估計到。 人手的咩啊？監控機器啊？ 係啊，仲準確啲添嘅嚇，同埋咧，即係一個係我哋嘅一個係去中央化嘅，去中央化，大家咧每一個都係一個監察點嚇嚇。好啦，咁咧依、這個喺即係團結政府嘅喺講話之中咧，一係錄咗一段片喺 YouTube 度放嘅，咁咧就講到就係依一場革命係一場公正公平嘅革命，係建立可持續和平嘅聯邦國家嘅必要條件嚟嘅。咁另外依、這個團結政府嘅國防部長都講到啦，就係公共革命啦即係 disobedience 係啦，就講就今日開始。 就是東亦都係敦促全國人民咧盡可能參與，以剷除我國多年來嘅軍事獨裁統治。 嗯， 啊，即係一發布劇，佢亦都係講到咧，就係發動全面嘅攻擊，對於緬軍嘅全面攻擊嘅。 嗯， 咁亦都咧係發布咗一個指令嘅，呢、這個團結政府，我哋睇睇下張圖先。係，我哋下一張圖，呢、這個就係一個係呢個團結政府的指令，咁係針對呢個係佢哋嘅PDF People Defence Force 嘅，咁咧就要求咧就係點樣啦？服從上級命令，嗱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樣嘅嚇，啊括號裡面嘅就係緬甸數字。嗱，一就係服從上級嘅命令，二就係忠於自己部隊，三將自己武器視真視為自己生命，四。在緊急情況下需要使用百姓的東西的時候呢，是要是給予合理的報酬的。五，禁止虐待及殺害戰俘，啊，將其帶到合適合的地方進行監護。第六，禁止對自己心愛的人或其他女性進行性騷擾，啊，即是你不要乘機了，啊，以這個是革命之名呢是進行這個性侵犯啊，或者甚至係我好中意呢個人嘅都唔得。啊，七，同敵人繳獲得來嘅金錢、武器、物品，必須做好統計，一切一併交給有關嘅指揮官，你就唔好中間落格嘅。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團結政府咧係公布全面對呢，這個對呢，這個緬軍全面攻擊嘅反抗嘅時候咧嘅同時嘅通告嚟嘅。好啦。咁咧，亦都團結政府係公布咗幾個 AM 電台嘅官方頻道嚟提供俾國民接收團結政府嘅信息。點解咧？因為咧，依、這個通訊仍然係即係網絡不論我哋嘅電話通訊或者我哋嘅internet 嘅網路咧，依然係控制喺緬甸軍方度嘅。咁佢話停就停。 喂，這個其實都可以討論一下喎，就係，是，咧，如果譬如一個地方個反抗軍咧，佢要即係同嗰個軍方要戰鬥嘅話咧，咁，第一樣嘢佢佔領嘅地方係咩咧？通常係電台， 係 電視台， 係。 咁而家就唔係電視台定電視台咁簡單啦，就係個 server 擺邊度， 係 佢就即刻要佔領個 server。 係啦，嗱，咁咧依度就講到依個係通訊設備嘅時候咧，一陣間我哋有啲圖可以睇下，就即係依佢哋嘅做法，咁其實都有少少唔明嘅，啊，咁一陣間我哋到嗰節嘅時候先講啦，好啦。就在呢個團結政府宣布 D-Day 嗰日啦，即係大反攻嗰日啦，有七個省同邦咧，就發生咗大，即係發生咗大小戰事嘅。咁，但係通常嚟講啦，都係未到係大規模嘅戰事，但係咧開始有上百人嘅陣亡嘅記錄嘅。 即係兩邊都有㗎啦，而家我諗埋牙就。 嗱喺呢個團結政府的即係依個 PDF 人民自衛軍方面咧，個傷亡始終都係少數。咁但喺依個緬軍嚟講咧，軍方嘅死亡咧係有開始有上百，即係證明到咧，佢嘅戰役咧嘅戰事咧應該開始咧係擴大，由以前嘅游擊隊嘅打法，可能大家 打正規戰嘅嚟㗎， 係啦，可能大由以前嘅係講緊係幾十人。百零兩百，到而家咧講緊係幾百人或者上千人嘅戰役嚟㗎啦。 嗯。如果而家呢個狀態咧，就不難喺下個月開始睇到咧，就係一啲差唔多正規軍隊嘅戰鬥嘅模式啦。咁另外一個，我知唔知你今日會唔會講就係咧？因為前兩日都睇到新聞，好痛心嘅就係，就嗰啲軍方就係圍剿一間學校，嗰啲老師咧就用最原始嘅武器擋住，就等啲學生走。 係。嗱，咁呢個我就冇講嘅，因為依一個因為喺太多依啲咁嘅抗爭啦，或者依啲我哋講其實可以講係屠殺啦，咁其實喺再上一個禮拜發生嘅。 咁有三個老師就死咗啦，咁但係就好出，即係佢哋嘅死就令到嗰班學生大部分都走到嘅。 咁其實依個咧就係幾乎每個禮拜都有發生的事情，只是話犧牲的人是多定少嘅啫。咁，就我就繼續講啦。嗱，咁咧喺曼德勒 地區咧嘅反抗軍啦，或者叫人民自衛軍啦，因為就亦都發咗個發表聲明嘅，就話喺依個團結政府宣布緊急狀態之後咧，喺團結政府曼德勒地區軍事司令部由9月7號到9號，即係過去嘅幾日之裏面咧，就對軍方實施咗64次嘅襲擊嘅。嗱，依個係團結政府喺緬甸喺依個曼德勒地區嘅官方嘅宣稱嚟嘅。咁咧就喺曼德勒區嚟講咧，就襲擊咗分別係乜嘢咧？一個政府部門啦，三個係通訊塔啦，依個係電信嘅通訊塔啦，八個警察局，26個依個係軍方嘅巡邏隊嘅據點啦，咁亦都係襲擊咗26個行政單位嘅。咁喺64次衝突裏面咧，就軍方咧都好多人死傷嘅。好啦，咁我哋睇下張相。嗱，一個咧係各地通訊商 Mitel 嘅通訊設備被破壞，包括用炸藥啊。咁咧，你見到啦，係下邊嗰啲係傷啦，亦都係成個後邊嗰條嗰、那個啲。那個塔啊，整個塔咧係會炸落嚟嘅。嗱，咁呢個 Mitel 咧係依個緬甸嘅第二大通訊商，即係手機通訊。哦，咁咧 Mitel 係軍方擁有嘅。咁另一個股東係乜嘢咧？原來係越南國防部擁有嘅 Vitel。亦都係 Mitel 嘅另一大股東。咁但我就比較奇怪啲，點解佢哋會破壞呢一個通訊設備咧？因為破壞咗嘅時候，對佢哋自己嚟講咧，即係 都冇處啊， 冇處喎，就比較奇怪啲啦。咁當然啦，因為大家其實由 Day One 嘅時候咧 ，Mitel 咧已經係被列為咧係被抵制嘅對象嚟嘅，大家可能記得喺二月份嘅時候咧，其實我有個圖就係話係一個即係等於我哋香港所謂藍色經濟圈，我哋要抵制嘅，其實裡面好多個商品，因為 Mitel 咧其實係被抵制嘅其中一個，可能大家就覺得 Mitel 你係軍方擁有，我繼續使用你嘅話，咁係軍方係最大利益。咁我唔用 Mitel， 我用其他嘅通訊商啦。可能係咁嘅意思啦。所以係被破壞嘅通訊商都係 Mitel。好啦，咁另外啦，我哋睇下另一張圖先。喺9月5號，石街省同埋馬圭省啦，就14個當地嘅人民自衛軍啦 PDF 啦，就正式結為民軍聯軍部隊。結盟嘅，咁咧就並係聲明咧，係會係抵抗擊潰內犯嘅緬軍嘅，咁為咗要徹底消滅當地嘅緬軍據點，當地人民保衛軍咧就話會同盟友合作，即係依度14個盟軍咧就合作，就共同推翻依個軍事嘅獨裁統治，徹底消滅依個專制嘅制度嘅。嗱，呢度係講緊兩個省。嗱，大家會記得我哋講過喺緬甸嚟講叫做省嘅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啲一向係中央政府、中央政權控制嘅地方嚟嘅。咁而家喺依兩個省裏面咧，理論上由中央政權控制，但實際而家係有十幾個地方嘅地方武裝力量咧，係結盟嚟打擊呢一個緬軍嘅。台長好似好中意啲徽章咁啊， 梗係中意啦，咁鬼型嘅。 係啊， 唔係佢哋設計啲徽章咧，就個設計水平都相當之高。睇得出咧，就冇唔清解，佢哋好似。好像我哋搞網台咁易啊，又係唔係啲動之奇出嚟？但如果咁求其照佢一張，又唔會做到咁鬼靚 嘅。嗱，我係好中意係陰邦嗰張嘅籤嗰個嘅，籤嗰個好簡單嘅啫。就都係紅底，一支大家見到呢啲咁嘅係好舊式嘅呢啲步槍，再加吊住一個號角， 一個很簡單的圖案嚟嘅。咁、嗯、我係好中意穿嗰個PDF 嘅，佢叫 CDF Chin Defence Force， 佢嗰、那個嗰、那個圖案嗰、那個徽章嘅。好啦，另外啦，果敢民族同民軍，咁我喺上個禮拜都報道過啦。啊，咁就係彭，即、就、係、是、我哋一般即係、就是叫做彭家軍嘅。咁、嗯、我哋睇一睇下一張圖。咁佢同若開軍 AA 就係若開邦嘅而家即係上個禮拜講若開軍咧，其實已經管治咗係若開邦四分三嘅地方咁滯嘅啦。啊，咁咧就果敢同盟同盟軍。若開軍同埋呢個德昂軍，德昂軍喺城邦裏面一個係地方軍嚟嘅，就發表聯合聲明，就呼籲咧就係、是、盡量避免停止同埋減少傷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嘅軍事行動嘅，即係呢個係呼籲軍方嚇，咁、啊、咧就係同埋發動亦都係呼籲唔好發動任何令到民眾感到恐慌嘅戰爭。咁但係當然啦，嗱咁嗱講過啦。依、這個果敢民族民同盟軍其實是用緊啲中文嘅嚇，咁、嗯、所以佢發依個聲明咧係用中文，大家唔好見到中文就覺得流料，係真係依個果敢民同盟軍發出嘅正式文件嘅。但係嗱，我係見到最下面喺依度最下面，佢係寫住。啊，是用乜嘢咧？就是一切以缅文嘅为准嘅，即系、啊就是、我哋以前香港嘅文件咧，一切以英文为准一样。咁喺呢个咧，虽然用即系、就是、缅甸同盟军咧用中文发出，但系都系用，因为其他两支盟军咧，佢哋都系用开缅文嘅。嗯。咁另外啦，就系、是、真系就系、是、讲到呢个系禅邦嗱、啊，我依家。果敢民族同盟軍咧就喺禅邦裏面嘅果敢地區嗱，咁咧依個喺禅邦北部果敢自治區裏面啊，由於本土咧本土人員咧就係不願參加緬軍嘅部隊情況下啦，咁我哋一路都講緬軍咧人就越嚟越少，死又死會死死啲啦，有啲逃兵啊投誠啊咁樣嘅，咁點樣補充呢個兵員咧？亦都係派唔到咁去唔到咁遠，原來咧係徵兵嚇，佢將呢個徵兵問題放喺控制嘅其他民族地區嗱、啊，所以喺呢個禅邦啦，嗱喺禅邦嘅果敢自治區裏面，而家嘅控制嘅軍閥啊，我哋叫白家軍啊，嚇佢就係、是、姓白嘅，就而家就係嗰個自治區嘅主席嚟嘅。咁依個佢哋個白家軍政權咧，亦都係被要求徵召兵員啊。咁咧，其實依個白家軍咧喺之前咧已經有超過200人咧係被派往前線參戰嘅。咁另外啦，唔夠軍點樣啊？拉夫咯。 咁但係冇用噶，你拉到啲人佢唔會同你真係打嘅。 咁拉夫咁嗱，依、這個 即係咁樣啦。嗱，以前蒙古係咁樣嘅。拉你之後，你企喺前邊啦，我後面都追住你咧，攔 住。嗱，依家拉夫點嘅情況咧？大家咧可以睇一睇《西線無戰事》。《西線無戰事》裏面其實好大篇幅咧，佢裏面死嘅士兵咧，其實全部是拉夫嘅。大家睇一睇呢套戲裏面，即係嗰睇睇本書啊，電影都有嘅。咁但我覺得係應該係小説啊，會係比較係比較係。可以感動到大家嘅， 但係佢如果去到呢一步，即係證明佢自己本身嗰個戰鬥能力已經係好衰弱啦。 因為佢好明顯，佢將主力擺喺大城市裏面。 係啊，咁但係當年毛澤東打共產黨、打國民黨嗰時候就係咁樣啊，農村包圍城市啊嘛。 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啦，其實而家塔利班都係打，都係咁樣噶。 係啊，你三十萬點啫？話名三十萬啫嘛，得六萬咪打到你即係雞飛狗走咯。 係啦、啊，嗱咁咧，另外啦，喺九月七號開始啦，咁咧就喺一個果敢地區啦，咁咧就有一個係發出一個通告，就叫現即係、就是、警察刑部將上路排查車輛啊，咁咧就係、是、除自治區發出嘅道路通行證外。其他證明一律不得上路行駛，佢就發出依個咁嘅通報嘅。咁跟住咧發出個通告之後咧，我要執行噶嘛，就有一個理由俾佢設路障、嗯、啊，就係、是、不管日 嘢啦，就開始都有路障喺度啦，就係盤查來往嘅人嘅同埋車輛啦。啊，咁咧如果冇呢個 warning 嘅，或者冇呢個證明嘅，冇啲證明書嘅時候咧，就被帶走隔離。咁咧就當地人就講咧，其實呢個所謂隔離咧， 即係 放置㗎。其實咧就係拉咗當兵。哦，咁啲人咧其實啲當地人就問：喂，你拉人，你去冇帶呢啲咁文件起身到，即係通行文件起身啫。你拉去，你拉喺邊度啊？最多一般就罰款嘅啫嘛。咁你而家拉人， 拉完跟住失咗蹤， 拉喺邊度啊？咁但係咧，啲軍警咧就冇回覆呢啲咁嘅查詢嘅。 但係我覺得好戇居啊！點解拉咗佢之後，拉夫你要養佢㗎嘛？ 係啦，嗱，咁咧就據講咧，呢啲被捕嘅人士咧就喺琴日咧就係送咗勒樹。嗱，去第二個城市啊，去咗勒樹嗰度嘅，嚇咁咧，咁期間咧，即係喺查車期間啦，即係喺查布洛克嘅期間咧，有一個被捕嘅平民咧，就要逃走嘅時候咧，就俾緬軍開槍打死嘅，嗱，咁再嚟啦，就我哋就一路講咧，就其實咧，就呢段期間緬甸內部。各地其實就好多依啲咁嘅遊行示威，依啲咁嘅抗爭咧係不斷嘅，同埋暗殺、刺殺亦都係不斷嘅，即係唔止係話地方軍同依個係緬軍之間嘅戰鬥，其實佢哋仲有好多一啲咁嘅小規模啊，即係爆炸啊咁樣。嗱，我哋睇一睇有一條片嘅。嗰度咧，你見到一個爆炸發生嘅，咁嗱，嗰爆炸咧，嗱，大家可能頭先睇唔真，其實個炸彈咧喺馬路邊，喺行路度嘅，喺前面有三個軍警，前面兩個，後面一個。就喺佢哋爆炸，咁其實炸嘅時候咧，應該係其中一個咧炸中咗嘅。好，我再睇睇啦，大家再睇睇先。 大哥，咩嚟㗎？未啦。 哇！炸到連個相機都～咁就飛開喎， 嚇手震啫，依個先嗱，咁咧就現場咧，即係亦都冇，即係軍方亦都冇公布依個傷亡啦。咁但係據講咧，就係話有一個軍警係被爆，即係被殺嘅。咁但係可以睇到頭先個炸彈隔離就係企嗰度，嗰個就係軍警嚟嘅。咁嗰個應該就係佢就係被炸死啦。 咁佢嗰啲係咪算嗰啲土製菠蘿啊？ 我睇佢應該都係一啲係遙控裝置嚟嘅。 即係而家嗰啲土製都好勁喎，即係有啲咁嘅。 咁強不嬲講啦，依啲唔使咩，你上網都有㗎啦，依啲唔係咩高科技嘢嚟㗎啦。 嗱，我講得比較保守啲嘅 ，OK。 即係你講到原子彈喺70年代， 學生識做啦。 唔係你有原料先得，咁即係唔係話 YouTube 喺70年代喺。大學嘅圖書館裏面嘅書都已經有教你做 了。我同阿陳志宏係做過節目教整原子彈嘅。 係啊， 其實真唔係講笑啊！你而家又揾得翻㗎？ 因為依啲唔係機密嚟嘅，都唔係咩恐怖主義嘅，係一啲其實係70年代到而家係公開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喺70年代，我哋都同阿台長講過，喺應該80年代初日本電影《盜日者》澤田義嘅電影，咁、大家其實可以睇睇呢套電影。 佢嗰個就講做原子彈嘅， 係啦，好啦，咁咧另外咧，即係喺仰光咧，其實咧近日咧就係非常之多依個係爆炸案件嘅，其實全國都有嘅，但係仰光係特別多，咁亦都有槍擊案件嘅。咁咧其中有啲咁嘅調查結果報告出嚟啦。咁咧原來咧有啲被捕嘅人士咧就係、是、發現咧係喺仰喺外喺外地嚟，佢咧就係、是、住喺仰光裏面短期出租嘅公寓嘅。所以軍方就宣布咗一個新嘅反恐法，就係咧會沒收同呢、這個同反恐法暴力案件有關嘅公寓。即係如果你間屋嘅租户係同呢個參與咗佢哋 認為是恐係呢個恐反恐違反反恐法嘅人住過嘅話， 嗯， 軍方有權係充公沒收呢間屋。啊，咁咧佢亦都要求咧，就係話咧，依啲咁嘅即係出租屋噶，出租屋嘅户主咧，業主咧係需要將住户嘅嘅資料咧係交去即係每一區嘅行政官員度嘅， 嗯， 啊，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大陸嘅一個係即係户籍啊，咁即係以前去大陸啦。大家知道我要所謂報户口啦，你去到酒店住咧，酒店需要將你哋嘅即係住户嘅住客嘅資料咧，係報去公安度嘅。咁，嗯，或者其實以前咧係喺台灣都要嘅，即係早二三年前都要嘅。啊，好啦，咁年青人咧，年青嘅反抗軍咧，即係呼籲大家咧係支援幫忙城市遊擊隊嘅行動嘅。 嗯， 啊，咁即係呼啊！喂，嗱，佢就要求依啲業主咧就咁做啊，咁其實希望大家咧就幫下手啦，咁樣，咁可能就喺唔一定出租啊，咁或者有啲地方可以住啊，咁樣就俾佢住下，或者幫佢哋做一個係掩護啊，咁樣。好啦，咁另外啦，咁其實喺我哋喺前兩幾個月咧就報道過一個咧，就係軍方任免嘅緬甸一個曼德勒嘅副市長啦，就叫索涵嘅。咁咧，佢喺九月八號係腦出血爆血管不治嘅，喺住咗兩日醫院就不治嘅。好啦，佢咧本來咧喺前幾個月咧，我係講過係報道過嘅，佢就喺屋企咧就係佢係俾人掟炸彈，大難不死嘅， 嗯， 啊，亦都冇受傷，但今次都逃唔過大難啦！啊，咁消息傳嚟咧，就網上一片叫好嘅，即係大家都讚佢就係抵死嘅。 嗱，呢叫避一避得初一，避唔到十五啊！ 係啦，嗱，咁咧嗱，有啲大愛左膠咧，可能就話人都死咗啦， 咁啊唔好嚇， 唔好喺死後嘅揶揄啊、嘲諷啦。但係迫害人民嘅獨裁者同埋走狗咧，係唔配享有正常人嘅被憐憫嘅， 因為嗰啲唔係人嚟嘅。 起碼受到迫害的緬甸人民不是這樣認為， 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是對緬甸的方面的報道。 我們總結一下，就那個局勢現在去到一個即所謂攤化的階段， 嗯， 但是剛才張生即之前張生說就說比我們預測是早了一點點的， 嗯，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為什麼比我們的預測早了一點點呢？ 這個呢就最主要呢就是要首先引起國際的關注， 嗯， 因為呢隨著我在上個禮拜這個是北京的特使去到緬甸，再來東盟的特使也都將會去緬甸， 即是說他們現在差不多已經很即肯定就是他們要承認這個是軍方是政府， 是所以他們要爭取一個就是說國際關注，其實他們才是被人民所認許的政府。 那這個塔利班的情況有少少可以比較一下，就是說呢，喂，就算現在我贏不贏都好， 嗯， 起碼我現在就跟你打，咁你發即係喺嗰個國際嘅一般嘅法律上咧，就係、是、喂我都你都未知邊個人，你都承認佢，嗯， 係啦。 咪就算塔利班而家都未冇人敢承認佢喎， 係啦。 包括中國政府都唔敢承認佢，而家同佢 friend 啫喎。 嗯， 俄羅斯今日講咗啦，而家未係嗰個承認你嘅時候嚟㗎。咁， 嗯， 所以咧，我哋頭先嗰個最新嘅消息話，佢聽日未必搞嘅原因係咩咧？就係而家話聽日咧就淨係得。一兩個代表在度嘅啫，即係外國代表就話，即係樣衰啊。咁， 嗯， 所以我哋覺得就係佢始終要睇一睇啲國際壓力嘅。係 啦。 但係我諗嗰個成個即係事件有個教訓係咩呢？嗱，好簡單啦，美國出個聲啦 ，We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Myanmar， 口惠而實不至。 嗯，其實全世界都係。 而家呢排咧，連口惠都費事啊，冇人講添啊。 嗯， 咁緬甸人民，我覺得好清晰咧，就係而家你冇人講，你淨係靠自己啊嘛。係 啦，嗱，喺上個禮拜北京特使去到緬甸，啊，佢話要見呢個橫山素基， 都見唔到， 見唔到。咁，嗯，而呢個東盟特使亦都淨係講都冇講，係啊，我想見文文。咁但係而家呢個團結政府啊，喂，你明知佢哋被你要經過呢一個緬軍 米岸來的同意你才見到他的嘛。 嗯。 那為什麼你不見過我們這個團結政府呢？ 是啊。 是不是？那這個團結政府你要見，一定安排到地方給你見。 嗯。 那但是你們東盟和這個北京的特使，為什麼你不找我們？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張圖？就因為你們變相承認了這個軍方一個的代表政權嘛。 嗯。 啊、所以他們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實所有的反抗軍呢都已經有一個共識，已經是談定了大家的共識，我們先對了這個軍方先，其他、各地區的、爭取的自治權在哪裡我們再談。在地方軍來講，在、一些少數民族來講，在他們感覺到在這個民選政府上台之後，去對他們是友善了，對他們的權力呢也都是、也都是對他們呢是有、當地的、民族呢是個尊敬是多了的、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世界呢，如果你自己不爭取的話呢，沒人幫到你， 是 即是阿富汗的情況一樣，幫了你20年 了、 那你可以你面對抗你幫你打不到就打不到、所以歸根到底其實都即在理性之外，即剛才我都發了牢騷、理性是要靠暴力 去做一個基礎的。 在黑倫邦、黑恩邦其實呢、都有一些比較大有一比較大的一個是、軍事的、對抗的、我們上個禮拜見到是比較小型、我有亦都講過有些比較大型的、在未來這些大型的衝突可能是上、是說五六百是說營級、一個營都未到累很多人的、營級了可能幾百人的對抗，其實應該越來越多的、也都是隨著這個反抗軍在地區 的優勢會逐步呢推向中央地區。大家看到呢，在其實在這些這樣的所謂禪邦、或者黑恩邦、黑倫邦呢，其實軍方的控制能力越來越衰退後，甚至剛才我們講的在這個、馬加爾省和、馬加爾省和這個是、石加爾省、其實這兩個傳統由這個中央政權控制的地方呢，其實他們的反抗軍呢也都已經佔領了不少地方了、再來就是講到市區裏面、城市裏面有城市遊擊隊，在曼德勒這個全國第二大城市，或者在仰光裏面，他們城市遊擊隊其實呢都每日都有這個是、小型的衝突，是針對這個軍方的襲擊的、 但是我估計就這場戰爭呢就、會拖稍長的、今年應該不會結束的，但是、那個即是中期或者長期的結果應該就是、這個聯合政府贏的。 是最後一、我相信呢，即是軍方敏俄來一定會出走。 是啊，他會作草的、即是我們、 即是講到幾時會拖幾時，是、台長講是拖三個月還是拖半年、一年、還是兩年，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好像、阿富汗那樣突然間兵敗如山倒，一個月內沒有人知道、因為呢也都要看看這個是、軍隊內部一個是中下階層、的他們的那個是他們反應是怎樣。 咁 anyway 就前景係樂觀嘅、 okay? 但係即係中間一定有犧牲啦，咁、我哋呢一節呢度結束，我哋下一節呢就到阿 Joe 上嚟同我哋講講就係喺英國加拿大就業嗰個情況啊，唔好走開。